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3周年，外国人士致电和致信，热烈称颂了金日成同志为社会主义事业和人类自主事业做出不灭的贡献。印尼先锋者党中央指导委员会总主席和总书记、全联盟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联邦议会参议院前副议长、瑞典主体思想研究小组负责人和巴基斯坦自力更生研究协会主席分别在电文和信里指出，金日成主席阁下是伟大的思想理论家、诸位的国家活动家和亿万人民的慈父。他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们强调，金日成主席为人民的幸福和福利，为人类的自主事业建树了伟大业绩，其业绩将永远珍藏在朝鲜人民和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